他就是庆氏给我178要塞的人质，你们可别送一个无关轻重的人过来啊。 那士兵摘掉了头顶的帽子，赫然有一头青丝如瀑布般洒在背后。 这是我庆氏之主喜欢的姑娘，够不够？ 许贤楚皱着眉头看向身后，却见一位中年士兵走了出来。 够了。 你就是王丰源吧？久仰大名啊。 许贤楚不再说话，既然王凤元说够了，那就肯定是够了。 你们把他都给送来了，不怕我们以后反制庆氏吗？ 放心，我庆氏并没有统一世界的想法，愿你我双方永不起刀兵。 说完，罗兰转身就走，周琦追在他身后好奇道， 咱们就这么走了？我怎么不知道庆臣喜欢过这么一位姑娘啊？ 这姑娘本就是111壁垒的一个唱戏姑娘，是个角儿。当初主席团想要找到庆臣的软肋，结果才发现庆臣从来不在同一个戏园子听戏，听哪个姑娘也都是随缘。但主席团没做错的是，他们不知道庆臣喜欢哪个，那就把戏园子全都封掉，把姑娘们全都抓起来，一网打尽。那时候庆臣才明白，就算自己一天换一个戏园子也没用。其实当他走上这个舞台的时候，对手会凶狠到超乎想象，而他以后要面对的对手一定比以前的更加凶猛。 所以庆枕就把他送来当人质了？这我就更不懂了。 这张景林是天底下少有的正人君子，送到这里当人质才最安全，咱庆氏马上就不安全了，庆枕不可能再分心庇护他了。 可178要塞并没有给咱们送人质啊，咱们凭什么给他们人质？ 当然是为了铁路。 之前庆氏想连接铁路与178要塞一起打通中原之路，但是被张景林拒绝了。经过漫长的两个月谈判，双方在这一点上终于达成了共识。庆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庆枕认为物有所值，并主动要求送上一名人质。但其实罗兰明白，这说起来是人质，其实是放到178要塞，让178要塞来保护这个姑娘。只要庆氏一天没有对178要塞宣战，那178要塞就会是这位姑娘最安全的庇护所。 这姑娘也不一般呐，被送来当人质了还依旧淡定。 毕竟是我弟弟喜欢的姑娘，肯定不一般。 罗兰等人离开后，越野车车队在身后黄沙翻滚中一路朝着中原方向驶去。他们这次的目的地其实是中原。路上罗兰连车窗都不敢开，他担心一阵风吹进来就会吃一嘴沙子。 这鬼地方也就178要塞那群人还拿他当块宝似的守着，马上就要到中原的花花世界去了，想想竟然还有点小激动。 周琦在他旁边坐着，却已经沉默很久了，似乎在想着什么事情。他忽然说道， 你们想要打通铁路线我能理解，但如今西南已经高枕无忧了，为何你们还总是一副满心危机感的样子呀？ 周琦曾经是庆氏主席团的秘书，所以别看现在吊儿郎当的样子，但他并不傻。所以他从庆枕将那位姑娘送到西北的行为来看，庆氏已经铁了心要和178要塞结盟了。 而且你们是如何说服178要塞同意我们修铁路的？要知道铁路真的修成之后，111壁垒想要去178要塞也不过就是一天的时间就到了，甚至还用不了一天。 这样一来，若是以后被庆氏抢得了先手，只要前方建立稳固的前进基地，那么这条铁路就会像一条生命线一样源源不断地运来士兵及军用物资，届时这运兵的速度恐怕要比机械化部队还快。 等等，你们难道有共同的敌人？可这敌人在哪儿呢？竟然能让你们如临大敌似的。 如临大敌有点夸张了，这只能算是未雨绸缪，我们付出的代价也并不小。首先，若是某天178要塞再次遭遇外敌，庆氏部队要赶赴战场。 什么？ 张景林能同意你们把军队开到他旁边？ 当然不是，是今天开始，庆氏就要从我们西南的更西边山脉打开一条走廊，斜插高原腹地。如果有人围攻178号要塞，我们将从后面包抄支援。 这条山脉里的走廊想打通并不容易啊。 想让178要塞同意我们并轨铁路也同样不容易，只能说彼此都做出了让步和努力吧。 好，就算张景林相信你们到时候会去支援，那庆氏的敌人又是谁呢？ 中原王氏。想不到吧？其实我一开始也没想到，为何庆枕会对这个王氏如此在意。 这倒有意思了。那王胜之听说还坐着轮椅，而且向来喜欢与人为善，这种人你们也害怕？ 我们不怕任何人。 罗兰睥睨着窗外的黄土， 但庆氏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安稳。如今庆氏手里握有40多个壁垒，已经成为整个壁垒联盟里边表面上看起来最强大的组织势力了。树大招风，很多人都会开始更多的关注西南这片土地。 这跟王氏又有什么关系？ 周琦对王氏财团了解很少，所以才有此一问。 这王胜之用了10年的时间把王氏财团拧成了一股绳，然后又打开了最重要的西北资源通道，又10年如一日地执行着强制兵役政策。起初或许还看不出来什么，王氏的现役部队又并没有特别多，他时间长了就不一样了。一旦打起仗来，王氏那边几乎所有35岁以下的成年男性都能立刻成为军人。 服兵役而已啊，你要说仅此来判断他时刻准备对别人发起战争，这也算是一种欲加之罪啊。 不止如此，庆忍说王氏早些年就开始高价收购蚕丝，而周氏财团所属位置是最适合养殖桑蚕的地方之一，很多周氏流民逃进大山里养殖桑蚕，王氏则默默高价收购并给予物资补助。结果你猜怎么着？周氏前年竟然发现自己的流民越来越少，很多工厂都人手不足，粮食都差点不够吃。呵呵，当然王氏财团所做的事情还多着呢。 我想知道庆枕是怎么看待王氏的。 他说王氏有统一壁垒联盟的野心啊。 所以张景林和庆枕想到一块儿去了，才同意了你们的提议，然后双方暗中联合抵抗未来的风险。大家好好过日子不行啊，赚赚钱泡泡妞，享尽一生荣华富贵不挺好的吗？为什么总有人想把全天下的东西都收入囊中啊？ 人类的贪婪你我都见识的多了，不过这王胜之不是因为贪婪，这才最可怕。而且庆氏还有一些多年的老对手了，例如那位暴徒的首领就始终没有放下对我们的成见，例如火种公司也看我们不顺眼很久了。 让你这么一说，竟然还有种举世皆敌的感觉。我好奇的是，庆氏真的有核基地吗？ 哼，你猜。 故弄玄虚。 哎呀，要是之前能将任小苏拉到我们这边就好了，有他坐镇111壁垒的话，我弟弟也不用每天都待在军营里了。 这是看不起谁呢啊？我之前不是守在他身边吗？怎么不相信我能保护他？我哪点不如任小素了？ 你敢一个人去打碎146壁垒吗？ 当我没说。不过我这去了中原，谁去保护庆枕呢？ 有个叫郑远东的家伙回归了，他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厉害一些。 郑远东听起来挺耳熟的。 你应该更熟悉他的代号永夜，他现在是超凡者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车队驶向中原的速度并不慢，这次罗兰和周琦前往中原的使命好像忽然变得重要了起来。他们要在这中原的乱局里 用黄金获取廉价的友谊，然后尽量拖更久的时间，让他们最担心的那一天晚一些到来。这样就能给庆枕争取更多的时间去整合整个西南的资源。当然，若是能把危险扼杀在萌芽之中，那就更好了。 对了，那个清河集团又是怎么回事？那个不需要担心吗？ 不需要。 清河集团地属中原腹地，但与其他财团动辄好几座甚至十几座壁垒不同，清河集团掌控的区域始终只有一座。按照壁垒联盟的编号来讲，那应该是66号壁垒，但这些年来清河集团自己的人并不管它叫66号壁垒，而是叫洛城。时间久而久之，其他人也开始管那座壁垒叫洛城了，就像178要塞一样特殊。在壁垒联盟初建之时，清河集团就展现出了强大的一面，他们有固定的组织，稳固的组织结构，还有许多从灾变前保留下来的技术。当然，他们保留的也并非全部。一开始，其他财团都对清河集团保持警惕，可时间久了，所有人都发现清河集团好像对于领土扩张并不是很感兴趣，而且中原历次资源争夺都看不见清河集团的身影，他们只是固执地寻找着什么。不过更奇怪的是，如今执掌清河集团的人姓许，老许家一脉单传，据说祖上是卖卫生巾的，后来出现了一个叫做许诺的技术天才，傍着清河大老板飞黄腾达。不过清河大老板好像没有后代，所以许家便代为掌管清河集团，但他们始终坚称自己只是小股东而已，等大股东的继承人找到了就退位让贤。这事儿以前还传为笑谈，这废土的世道哪有人会退位让贤啊。时至今日，清河集团已然成为中原很特殊的存在了，它位于王氏、陈氏、孔氏财团之间。王氏占据中原的西北位置，与西北连通，孔氏位于东北，连接大海与关东，周氏则位于三江交汇之上，辐射南方。余下的财团还有十多家，但这三家的实力确实是最强的。但是说清河集团特殊，并不是因为它地理位置特殊，而是因为它的处事方式。洛城有着整个壁垒联盟最大的高等学府，而且是最接近灾变前的教学模式。其他财团在设立大学之日起，都是为自家技术服务的，全都有很功利性的主攻方向，所有学科的研究全都是为了有朝一日提升财团实力，其他财团子弟是不能进入他们大学学习的。而清河大学不同的是，谁都可以去参加考试，教的也是五花八门，甚至在这废土之上还开设了艺术门类。开设这个课程的时候，很多财团都在笑话说，如今哪还有艺术生存的土壤。而且其他财团收购灾变前文明遗产的时候，偏重实验室资料和一些科技成果，而清河集团则是什么都收，甚至还自己派人去找。他们好像对字画古董尤其感兴趣，说那是人类的瑰宝。这样一个财团就像是废土之上的异类一样，世上再也找不到第二家财团跟他们一样了。此时清河大学刚刚下课，青葱的校园里有学生背着书包欢快地走出教室，有人奔往下节课要去的教学楼，还有人则已经没什么课程了，索性直接去参加社团活动。一个戴着鸭舌帽的姑娘背着书包往校外走去，一个人身姿挺拔。就在此时，身后有人喊住她： 杨小姐。 杨小锦平静地回头看去。 有事吗？ 对方人很多，说话的人是一位个子很高的大学生，穿着白色的衬衫，笑起来非常阳光。他对杨小锦说道： 我们晚上有联谊，邀请你来跟我们一起参加。开学这段时间你都独来独往的，是不是不太适应洛城的生活节奏啊？ 我只是来学习知识的，对联谊并不感兴趣。 那男生身后的一些人在窃窃私语，有人似乎在低声给这位男生打气。 哎呀，别矫情了，赶紧直说呀你。 那男生似乎犹豫了半天，突然说道： 杨小姐，我喜欢你， 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我可以。 我有喜欢的人了。 那男生一下子就僵住了，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并且萌生退意。 你看，你的感情并没有多么深刻，今天我拒绝了你，明天你就会重新喜欢上别人。你所谓的喜欢，不过是一种投机性的试探，一旦受阻，就会马上退缩。 旁边忽然有人小声说道： 这话说的有点过分了吧？ 那你喜欢的是谁？那个学生会主席？还是 他不在洛城？你觉得那个学生会主席优秀，是因为你们还没有机会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而我喜欢的那个人，他从来都不是温室里的花朵。 只是杨小锦现在并不确定他是否还活着，那赤红色的标枪就在他眼前穿透了对方的身体。暴徒组织答应为他报仇，但条件是他必须为暴徒做够十件事情。这两个月以来，他不停地询问自己那位姑姑是否有对方的消息，但都得到了否定的回答。那位姑姑把他安排到清河大学里继续深造，并且了解清河集团的详细情况。但杨小锦从来都不是什么普通学生，他杀过人，他也曾陪着某个人在荒野上建造过某个希望，直到那个希望破灭。但是没关系，他相信对方会活下来，而且他迟早会把对方找回来。杨小锦转身离开，他沿着开元大道一路走回自己在洛城的小窝，然后在家里不停地拆卸自己的狙击枪擦拭，重复了几遍之后，又亲手给各类子弹压好火药。若是学校里的学生看到这一幕，恐怕会惊呆吧，这可不是什么小姑娘应该拥有的玩具。直到这时，杨小锦的心情才慢慢平复下来。其实那平静的外表之下，却隐藏着一颗热烈的内心。他去厨房给自己做了一顿饭，然后把剩下的葱末给碾碎，压出汁液来。杨小锦取了一根细细的毛笔，然后从兜里拿出一支铅纸盒拆开，用毛笔蘸了葱汁，在白纸上写了几行小字，然后又重新把铅纸盒叠起来。只见那千纸鹤展开双翼，仿佛像是突然活过来似的，朝着西边飞走了。对方收到千纸鹤后，只需要在火上微微烘烤，里面的自己就会立马显现出来。写密信的方式有很多种，例如用氨基比邻药片与水混合，特殊处理后也能显现出自己来。又例如用淀粉混合水、泥水之后，碘伏轻微擦拭也能显现出自己。而杨小锦选择用葱汁，不过是因为葱汁这个方法比较简单，而且若有人第一时间用碘伏擦拭，到时候再用火烤也看不清自己了。葱汁与纸张混合后，燃点远远低于纸张，所以稍微烘烤一下，字体就会变得焦黄。杨小锦看着千纸鹤慢慢飞走，心情中那些许期待仿佛也随着千纸鹤飞走了。希望他下次再飞来的时候可以为自己带来好消息。此时的任小素正跟周莹雪走在荒野上，因为王氏财团最近在抓捕可疑人物的缘故，两人嫌汽车目标太大，所以弃而不用。原本还可以弄两辆摩托车的，结果两个人都不会骑。任小素的收留任务已经完成了，只不过让他失望的是，这次任务的奖励给的只是基础级技能学习图谱，而不是完美级。也就是说，他还是没有能够复刻别人超凡能力的图谱。不过问题不大，任务总会再来的，完美级技能学习图谱也会再次出现。周莹雪所说的黑市，是在王氏、孔氏、周氏三家财团交汇之处，距离一个叫做洛城并不太远的山沟沟里。那个洛城正好在清河集团的掌控之下。事实上，清河集团也只有这一座壁垒而已。黑市的主事人把地点选择在洛城附近，一方面是因为这里方便三家财团里黑色世界的人过来买东西，距离哪里都近；另一方面则是清河集团向来不怎么管这种事情，只要不在黑市里闹得太大就好。 那这黑市谁都可以进去吗？ 当然，这个黑市很大，占据了一个完整的灾变前线城，并且搞得十分热闹，好多各家财团通缉的逃犯最终都躲到了这里。 有钱人也可以来请他们做一些脏事。 那行，进去了之后你就假装是我的随从。 我怎么就成随从了？我好歹也是个超凡者啊。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任小素回头平静地看着他。 随从就随从，不对啊，这黑市上好多人都见过我的。之前要协作完成 A 级任务的时候，我们甚至都报过自己的能力，到时候被人认出来的话，我一个超凡者给你当随从，那你的身份得多厉害才行。 任小素一寻思，好像是这么回事儿。他撇着周莹雪说道， 那你就对外界说我是你的助理。 那你可得有助理的样子才行，不能再对我呼来喝去了。 行了行了， 任小素不耐烦地摆摆手， 你放心吧。 两人在即将抵达黑市外围的时候，就已经有黑市组织的人过来询问，他们不问身份，只问来干什么，甚至还问是否需要帮忙预订酒店。周莹雪则一副倨傲的样子说道， 约定酒店吧，两间。 那是否需要租车或者提前预约按摩服务？ 这个暂时不需要。 哦，好的。 说完，那黑市组织的人便客客气气地离开了，离开前竟然还祝他们在这里玩得愉快。 这黑市的服务态度还挺好呢。 这黑市背后也不知道是谁在控制，对方不仅把这里当作是一个销赃的地方，而且还在打造一个实实在在的销金窟。若是你在这里消费足够多的钱，他们到了每年的春天甚至会给你发邀请函，一起组织海边的度假。哦，这里还有大型赌场，那赌场里的荷官一个个穿的 比你当初在图书馆里穿的还夸张吗？ 周莹雪当时脸就黑了。 非要提这个吗？ 自从离开杨氏之后，周莹雪好像换了个人似的，以前是为了某项工作，而现在则更多的是为自己而活。一个超凡者离开了财团组织，就像是小鸟脱离了樊笼一样。当然，周莹雪还是愿意把自己打扮得妩媚一些，只是不用刻意的去给男人看了。刚进入黑市，果然就立刻有人认出了周莹雪，并且上前亲切地打起招呼来了。有些事情和任小素预想的不一样，他以为之前61号壁垒的任务是失败了，结果这黑市里好多人都在说周莹雪他们任务完成得很漂亮，竟把61号壁垒里的火种公司成员打得全军覆没。不过任小素发现周莹雪眼中也出现了疑惑的神色，他决定有机会了把这事问清楚。有人看到任小素之后便好奇道， 这位是？ 周莹雪冷淡地挥了挥手， 他是我的助理，不用管他。 一瞬间，任小素便被面前的一群势利眼给丢在了旁边，而周莹雪则像是被众星捧月般围在当中，询问当时的战斗细节。这些人中，很多人以贩卖情报为生，如果能给周莹雪说两句好话，就换来一个重要的情报，何乐而不为呢？只是任小素发现这周莹雪也不傻，竟是说话滴水不漏，一点有用的信息都没有透露出去。就在此时，他忽然看到黑市外面有人带队走了进来。那队伍最前面的人很奇怪，脸上还蒙了块红布，身后跟着的一些人看起来非常年轻，甚至可能是还在上学的学生。黑市里原本围在周莹雪身边的人，发现打听不到什么有用的信息后就离开了，反倒是围在了那个脸上蒙着红布的年轻人身旁。任小素低声问道， 这人是谁？ 骑士组织的成员，这里距离清河集团很近，所以经常能够看到他们的身影。 那他身后的那些人是谁？看起来年纪很小啊。 听说是清河大学的学生，清河大学有规矩，学生必须出门游历见见世面，不过必须在骑士成员保护下才能出门。 那个脸上蒙着红布的骑士组织成员带着身后一批学生路过，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当对方经过一处特殊的建筑时，那位骑士都会给其他成员指认，告诉他们这里是干什么的地方，甚至还会告诉身后的学生，这里的人都是干什么的。这队伍出行其实看起来更像是秋游，或者说是一种社会体验课，让那些大学里的学生出来看看外面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任小苏相信，这些看黑市之前，这个骑士肯定还带这些壁垒里的学生去看了看流民的生活状况。等那群学生走过之后，周莹雪说道， 今天天色已经晚了，我们去酒店吧，之前预定了酒店，好好休息一下，然后明天再带你看看这里。晚上的黑市没什么好逛的，没人买东西了，有钱人都会去宵禁窟里挥霍，没钱的人则等在外面准备给里面的大爷跑腿。 走吧。 只是他们前往酒店的路上，忽然发现那骑士带着学生走的路跟他们赫然是同一个方向。一路走去，任小素看着前面灯火辉煌的酒店好奇道， 咱们是住那个酒店吗？ 对，看来这清河集团的人也住在里面。 这酒店看起来还有些雅致，外面有泊车的位置，还有侍应生穿着白色的制服迎宾。酒店门口的白色石子看起来干干净净的，任小素很难置信，在这种穷乡僻壤里竟然藏着这么一个地方，简直比壁垒里还要奢华。 其他黑市都还需要担心被财团围剿和极高的抽成，而这里安全稳定，便逐渐成了大枭们的首选之地。近些年很多大枭都直接住在这里，把这儿当作总部了。 两人走进大堂，侍应生先送来了热乎乎的白毛巾，笑着示意他们可以免费使用。任小素看到清河集团那边的学生在办理入住，而骑士成员则平静交代道， 带你们来见世面是好事，但不要把好事变成坏事。若让我发现有人偷偷去了青楼和赌场，回去就会开除学籍。 说话间，骑士成员抬头看见了任小素在看他，便礼貌地点头微笑示意，只是那微笑中却带着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客气。 骑士都是很高傲的，他们向来都不合群。 看出来了。 等骑士成员带人走了之后，前台的漂亮女孩却带着满脸歉意地对周莹雪说道， 你好周女士，您之前订的两间房子没有了，只剩下一间1005号房间。 我还是头一次碰到这种事情，不是预定过的吗？怎么还能出现问题？ 真的很抱歉，主要是清河集团这边突然来了20多个顾客，他们没有预约，所以你也应该明白，清河集团在我们这里是最优先级的顾客。 周莹雪还想理论什么，忽然间有人走进大堂，看见周莹雪便笑了起来。 这不是周莹雪吗？上次任务听说非常顺利，只是去的 A 级杀手只有你回来了。哎呦，果然是厉害的超凡者呀。 任小素看向说话之人，对方的头发一根根梳向脑后，还穿着紧身的西装，脚下穿着一双皮鞋，却没有穿袜子。他好奇道， 这谁啊，连袜子都买不起。 在这说什么烂笑话呢？ 助理拦着他，别让我看了碍眼。不过不要打架啊，这酒店里不允许打架。我要上楼休息了。 任小苏愕然地看了周莹雪一眼，只见他拿起房卡便转身向电梯的位置走去。任小苏默默挡在电梯外面，男人几次想要顶着任小苏去拉周莹雪的胳膊，但任小苏始终挡在他身前，就像是一个很称职的保镖。等周莹雪上楼之后，男人这才恨恨离开。 哼，才完成一个 A 级任务都开始养小白脸了。 任小素挑挑眉毛也上了楼，若不是周莹雪专门说了这酒店里不能打架，现在面前这货怕是要当场暴毙的。敲门进屋之后，任小素大摇大摆地往房间里的沙发上一坐，周莹雪弱弱地蹲过来开始给任小素捶腿。 哎，我刚才是为了伪装得像一点，并不是真的要指挥你， 而且我真的很烦他。 嗯，他是干嘛的？ 周莹雪一边给任小素捶腿，一边解释道： 哦，他也是一个 A 级杀手，叫做赵浩成，不确定是否有超凡能力。之前61号壁垒任务，本来他在那个协作队伍中，结果我出现后，就有人主动邀请我，把他给踢出队了。听说他有对队友下黑手的前科。 哦，也就是说，之前你顶替了他的位置，难怪这么阴阳怪气的。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顾点点头，他其实并不介意帮周莹雪一点小忙，而且他也明白，周莹雪故意告诉他，这里是完成任务的协作汇合地点，还对他示弱。其实是因为周莹雪知道自身的超凡能力太弱了，没法独立完成 A 级任务。所以，周莹雪带他来这里的根本目的，是想让任小素跟他一起组队做任务。说白了，就是求大腿帮忙刷任务。 哎，行了，别锤了。你好歹也是个超凡者啊。 哼，超凡者怎么了？都被你锤晕好几次了，超凡者的尊严都快没有了，这不都快混成你身边的大丫鬟了吗？ 你还知道清河集团什么事情？为什么这个酒店对清河集团这么客气？他们的武力值很强吗？ 清河集团的武力值一直是个谜，很多人都说清河的创始人在灾变前就已经是超凡者了，但也没有证实过。 周莹雪小心翼翼地坐在旁边说道： 不过已知的是，现在整个壁垒联盟还在掌控的卫星有12颗，其中有7颗都在清河集团手里，而且这黑市里的电力其实也是清河集团在供着的。 所以清河才是这个黑市背后的大老板。 自从来到中原以后，任小素感觉自己好像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这里不只有庆氏和178要塞，还有很多稀奇古怪的组织，例如火种、安京寺、清河集团等等。这里是一个更广阔的世界，难怪曾经杨小锦说西南的事情结束后要来这里。想想当初对方愿意跟着自己留在河谷地区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也算是一种态度了。此时任小素感觉，这个中原地区最大最专业的黑市，八成就是清河集团在幕后当老板的。他能想到的事情，其他人一定也能想到。但大家之所以对这个黑市放任不管，可能就是跟清河集团与世无争的态度有关。既然这样一个组织没打算逐鹿中原，那有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自然可以稍微退让一下。 走吧，去见识见识这个黑市的夜晚。 任小素起身便出门了，周莹雪在他身后跟着，却默默地撇撇嘴。还不是想看看花花世界，肯定是听到之前自己说的贺官和青楼动心了，男人没一个好东西。不过周莹雪还是老老实实地跟着，出了门两人又变成了 A 级杀手和助理的身份。周莹雪的神情是要多高傲就有多高傲。任小素忽然觉得周莹雪这是角色扮演有点上瘾的感觉啊。路过传说中的青楼时，一群美女穿着制服站在门口对路人微笑。任小素好奇道： 这是什么制服？没见过哪家士兵穿这个呀。 据说是灾变前的空姐制服啊，就是飞机上的乘务人员。 这黑市还真是让他有点开眼界呀，难怪那些大枭愿意住在这里。据周莹雪所说，这黑市上还专门建了一片别墅区，以天价卖给那些大枭。而且周围山脉里一直都有黑市组织的人定期清扫野兽，整个山脉里连条蛇都找不到。 你不去青楼里看看吗？你这大半夜的跑出来不就是为了看这个？ 就是在门口看看啊，为什么要进去？ 周莹雪当时差点就震惊了，真的只是看看而已啊。就在他们走到赌场门口的时候，任小素忽然愣住了。他和周莹雪都看到 那个脸上蒙着红色面巾的骑士成员正提着一个学生从里面走出来。那学生差不多有100多斤，对方提在手里却轻若无物。只见骑士成员将那学生无情地丢在地上。 私自违背外出禁令，自己走回洛城吧，你被学校开除了。 那学生狼狈地爬起来。 你不过是来保护我们的而已，凭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 你走回洛城就知道我凭什么做这样的决定了。 好像这个骑士组织在清河集团里有很大的权柄啊。 那是自然，这都是信奉清河集团创始人的信徒，如今清河的掌舵者许克对他们也是尊敬有加的，据说只有通过8项考验才能成为真正的信徒。 那这个学生还敢顶撞他？ 因为这些骑士在清河集团里并没有什么实职吧。 周莹雪也不是太了解清河集团的内部结构。 我看还是因为年纪小不懂事，他们的家人肯定交代过他们，但好奇心驱使着他们走进赌场，被抓了之后只能恼羞成怒。你看他现在已经不敢正视那个骑士了，说明他其实很清楚对方在清河集团内部的地位，不过是生活条件太好了，吃饱了撑的。 周莹雪奇怪地看向任小素，心想任小素和那学生不也同样年纪吗？ 你知道关于清河创始人的事情吗？ 很多信息都在灾变之后遗失了，清河集团内部也只有少数的人才能知晓，似乎这创始人的人生经历里藏着某些秘密，大家都猜测也许知道了他的人生经历就知道他为何能在灾变前成为超凡者了。说实话，大家对这个秘密其实都挺好奇的。 这个创始人叫什么？ 叫做仁和，这个倒不是什么秘密。 走吧，回酒店去。 任小素转身就走，周莹雪巴巴地跟在后面。 那咱们接下来干什么啊？ 等待。 晚上回到酒店后，周莹雪默默地在沙发上给自己放了枕头。预定的房间只剩下一间之后，她的下场就是只能睡沙发了。任小素大摇大摆地躺在床上，一点要表现绅士风度的意思都没有。周莹雪委屈兮兮地给自己盖上薄被子。不过周莹雪这一觉睡得格外安稳，似乎从内心里已经不再担心任小素会对她做什么了似的。一觉睡到天亮，她忽然惊醒，然后看着旁边任小素正搬过一把椅子平静地坐在她身边。周莹雪一下子就清醒了，赶紧裹着被子小心翼翼地问道： 你干嘛？ 做梦了。 嗯，你怎么知道？哎，不对，我没做梦啊。 那你说的梦话是什么意思？ 我说什么了？ 任小素面无表情地说道。 你说打死你任小素。 周莹雪当场就吓哭了。 梦话而已嘛，谁会把梦话当真呢？ 任小素也没跟他计较，而是起身说道： 起来洗漱，有事做了。 周莹雪赶紧从沙发上的被窝里钻出来。 什么事啊？ 来任务了。 只见两人的手机上同时出现一条短信。 A 级任务，目标周西龙，位于73号壁垒内，主张研发核武，并曾霸占下属妻子已有超凡者保护，酬劳100万，接受5人以内协作，并均可使用一次使用安全屋的权限，遭遇追杀时可获得我方保护。任小素把手机揣进兜里，这手机他基本都是随身携带的，不然收进宫殿里就收不到短信了。只是他忽然觉得这安京寺和暴徒好像有共同的目标啊，都对核武抱有敌对态度，难道安京寺和暴徒之间有什么联系吗？可他也没听杨小锦提起过呀。 A 级杀手里超凡者也同样是极少数，用 A 级杀手来对付这种财团大人物应该是刚刚好的，对付火种公司就有点吃力了。不过任小素还是更期待对付火种公司的任务，那才更有挑战一些。 就在此时，房间里的电话响了。周莹雪去接起电话，却听里面有悦耳的声音说道： 1209房间的客人委托酒店发起协作邀请，如有意向，您可直接前往1209房间。 好的，知道了。 周莹雪挂了电话，看向任小素： 去吗？ 这酒店也太神奇了吧，竟然可以直接委托任务的。73号壁垒距离我们多远？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应该不近吧，我以前从来都没有接到过那边的任务，难道这任务还分区域发布？ 很远的，大概600公里左右。其实我都不太想接这个任务，因为我还从来都没有去过73号壁垒呢，人生地不熟的。不过专案京四的任务确实是按区域发布的，似乎你在王室就只能接到王室的任务，但这个黑市比较特殊，只要你人在这个黑市里面，就可以接到三方的任务。 任小素恍然，原来是这么回事，难怪周莹雪说那么多杀手在完成任务之后都会来到黑市里居住，不光这里有销金窟能够享受，还因为在这里能够接到的任务更多呀。不得不说，这黑市的位置确实得天独厚啊。 那我们赶紧动身去73壁垒吧，免得任务被别人抢了，而且我觉得没必要和别人一起做这个任务，咱俩就够了。 周莹雪好像听到什么很有意思的事情似的。 D 级是需要抢任务吗？ A 级的不用抢？ 当然不用抢了，只要有人先完成协作组队联名向安金寺那边递交任务申请，那么这个任务就不会再交给其他人了，而且安金寺会评定你这个队伍够不够资格去接任务，如果不够的话就不给你通过。所以咱俩现在去只能以我的 A 级来申请任务，肯定申请不下来的。 任小素明白了，合着到了 A 级还必须跟人组队了。一般情况下，安京寺允许几人协作，那么几个人的队伍去申请任务就更好通过。虽然看似多了个条件，但杀手们也没什么好抱怨的，大家都相信安京寺的情报能力，让大家自由结合组队也是为了他们的安全着想。 你觉得我们该不该接这个任务？ 我觉得人生地不熟的可能会有一些危险，还是不接比较好。 那就走吧，看看这次的队友都怎么样。 啊，你有没有仔细听我说什么？ 两个人商量了十来分钟，任小素还是决定接下这个任务。周莹雪跟在他后面，对着他的背影翻了好一阵白眼。你要打算接任务就直说，还搞征求意见这一套干嘛？然而周莹雪现在也是敢怒不敢言，大丫鬟没有抱怨的余地啊。两人坐着电梯到了12楼，找到1209房间。结果比较意外的是，他们来的时候房间门已经打开，而里面已经坐着五个人了，其中就有昨天晚上被任小素拦在电梯外面的赵浩成。安京寺这边允许的是五人以内协作，所以就算人多的话，奖励也总共就那么多，所以现在房间里已经有五人，这意味着他们很有可能来晚了。任小素心说，这 A 级不是也得抢任务吗？赵浩成见到周莹雪、任小素二人便开心地笑了。 不抢啊，这次没你位置了。 另一人也就是1209的房主对周莹雪抱歉道： 不好意思，我们人够了。 这个赵浩成有黑队友的前科，这样的人你们也愿意和他一起做任务？ 赵浩成脸色一下子黑了下来。 周莹雪，我可告诉你，不要随意污蔑别人。你们去61号壁垒，为何任务完成后只有你一个人回到了黑市？哼，这事儿恐怕你也说不清吧。 起码我不会在背后对自己人下手。 那1209的房主还是之前那副抱歉的客气样子。 咱们 A 级数量也不多，圈子也不大，所以我作为任务的发起人是不愿意得罪二位的，只能讲究个先来后到了。 周莹雪转身就走，任小素则跟在她身后，老老实实充当着助理的角色。结果出了门之后，周莹雪准备回房间，任小素却按了电梯的一层，一路朝着黑市外面走去。 你要干嘛？咱们回房间继续等任务就好了，也不用气得直接离开黑市吧。 是要离开黑市，但跟气不气有什么关系？ 任小素奇怪地看了周莹雪一眼，仿佛在说，你这个人好奇怪啊，怎么想的？周莹雪委屈巴巴地跟在任小素身后，她抱怨道， 也不知道那些人怎么想的，那个赵浩成之前对队友下黑手，结果没想到队友能活下来，只不过这事儿只是小范围知道，那队友也因为伤重不治死亡，现在死无对证，又让他猖狂起来了。 一路走上一座小山的半山腰，然后眼睁睁地看着任小素忽然拿出一杆狙击枪，旁若无人地架在了地上，然后整个人趴在地上，眼睛贴近了瞄准镜。 他们不是人齐了吗？我等那个赵浩成从酒店里出来，然后把他弄死，这样就有位置。 周莹雪当场震惊了，原来你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吗？别人队伍满了，就先把他们打得缺人，这样就可以和他们一起做任务了？这是什么脑回路啊？这都是人干的事儿吗？他还不知道，之前任小素为了跟一群地级杀手抢任务，硬生生把人家20多个地级杀手的手机都给抢走了。任小素解决问题的方式向来都是如此直截了当的。任小素瞥了他一眼， 你不是说那个赵浩成在背后对队友下黑手吗？我这也算是为民除害了。 周莹雪不说话了，虽然他感觉这直接击毙赵浩成的方法有点粗暴，但心中看着任小素给自己出气的样子，莫名还有点开心。 谢谢你帮我出气啊。 谁管你气不气了，我就是想做任务。 周莹雪忽然更生气了。任小素选择的伏击位置是很有讲究的，他研究过黑市附近的地形，出黑市只有三条路，如果对方是去周氏财团地盘上的73号壁垒执行任务，那么对方就一定会走踏伏击这条路。待到赵浩成等人驾驶车辆从黑市里出来，根本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一枚狙击子弹便穿透了越野车的玻璃，将赵浩成击毙在了后座上面。周莹雪在旁边始终默默地看着，她忽然有点疑惑，面前这少年怎么好像什么都会啊，连狙击枪都如此拿手。一个超凡者会用狙击之后有多可怕，他是能想象到的。其他狙击手现在都小心翼翼地防备着超凡者近战偷袭，结果面前这少年压根不用担心这事儿。寻常超凡者偷袭过来只会发现近战他也打不过，现在一个出了名的 A 级杀手就这么干脆利落地死了，这任小素杀人真是一点都不拖泥带水的。任小素收了狙击枪下山，周莹雪跟在后面嘀咕道， 你把他们队友杀了，他们能让你入队当队友吗？ 横竖这个赵浩成都得死，走一步看一步呗。 在任小素看来，若是老有人在背后惦记着，以后说不定还要在其他事情上面使唤，还不如干脆果断一点把对方弄死。任小素早就说了，他压根就不是什么好人，也不愿意当什么好人。不过他好奇了， 这支队伍也挺奇怪的啊，明知道这个赵浩成有问题，为什么还要拉他当队友呢？一般人都不会想让这种人当队友吧，要是我的话，宁愿得罪他，也不愿意跟他走一起。 周莹雪跟在任小素身后说道， 谁知道呢。 等两人下了山，周莹雪又恢复成一副高冷的模样，带着他的助理任小素往车队方向走去。这时候车队里其他4名 A 级杀手已经将赵浩成的尸体扔到了路边，拿起抹布擦拭车辆里面的内饰，内饰上溅的全都是血。只是让任小素和周莹雪没有想到的是，对方见到他们两个的时候竟然还开心地笑了。 欢迎你们加入。 你们好像一点都不介意刚刚死了队友。 那1209的房主笑道，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吴桐，这赵浩成之前杀的队友里就有我的好朋友。 这次本身就是做局想要杀了他，本以为在他警惕之下会比较困难，却没想到你用狙击枪了结了他。说到这里，我还得感谢你帮我朋友报仇。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